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领你尝惊喜，坐你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丽华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为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号召更多市民走进博物馆和遗产地，北京市文物局近日启动了文物北京作品征集活动。征集活动的主题是我与文物之间的故事，包括我与博物馆、我与遗产地等等，倡导的是倾听文物故事，说出你的感悟。征集时间一直持续到5月4号，征集类别包括文字和声音两大类，涵盖朗诵、阅读、讲故事等多种形式。有关这次活动的具体规则，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市文物局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等获取更多信息。时代华章2018第二届中国画学会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18号。展览展出中国画学会理事画家作品近300幅，以当代中国画的时代格局为学术主题，展现当下中国画的宏观时代格局与艺术本体自觉，以推动当代中国画创作与研究的发展。中国美术馆正在举办岭南画派画家欧豪年80回顾展，展览将在明天落幕，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富瑶艺术展《脱离的存在》昨天在保利艺术博物馆开幕，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3号。展览共展出艺术家绘画作品40多幅，以表现艺术家以善良存在的方式远离世俗的艺术思想。无问西东西方雕塑名家与中国新锐雕塑艺术家交流展正在文苑艺术馆展出，展览希望通过雕塑这一东西方艺术中共有的艺术门类，寻求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本月24号开始，明日披头士世界巡回展将在今日美术馆2号馆开展。展览透过传世的经典音乐，透过上百幅全球限量珍贵的影像记录，以及多维度经典甲壳虫展品，带领所有人重温上世纪60年代，重温音乐历史改变的那一刻。作为北京每年一度的春季全民健身盛事，拥有62年历史的北京国际长跑节一直以来备受广大跑步爱好者的关注。记者从赛事主办方了解到，2018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计划于4月15号鸣枪，赛事预报名今天启动。广大跑友可以关注赛事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跑，或官方微博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跑，详细了解预报名具体内容和要求。为了保障每一名选手的参赛安全，主办方在报名要求当中明确规定，本次赛事半程马拉松组别报名时需要上传近2年马拉松完赛证明。继黑天鹅之后，圆明园遗址公园又来了罗纹鸭。在武陵春色景区水面上，几只头顶棕绿黄三色相间、胸前及下腹部有罗纹图案的鸭子吸引着游客和拍鸟爱好者。罗纹鸭出现在北京并不新奇，但在城区能看到实属罕见。今年清明小长假从4月5号到7号，铁路部门提示广大旅客朋友，旅客现在可以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电话购买清明小长假车票。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点04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地面复合区的控制，本市的空气条件比较差。今天下午呢，持续有轻度到中度的霾，晚上呢，雾还来了，所以呢，目前是处于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当中，空气的质量是非常不好。明天后天呢，还有加重的趋势，请市民朋友们尽量的减少出行。如果外出呢，请您务必做好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 度的霾，偏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到我们家做客，这里是住在876，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王维。 外边天不怎么地啊，大家呢赶紧到屋子里来，我们这个空气净化器啊什么都开好了啊，里边的空气还是非常之不错的。 家里的绿化也不错，今天正好赶上3月12号是 植树节。 希望大家还是要爱护我们的环境。 是是是啊，先从家里边的做啊，做好了之后呢，咱们再去外边，得空的时候咱们也植两棵树，为我们的大气做点贡献啊。 就跟你种了几棵似的哈。 我从小到大到现在种了好多棵了。 后来呢？ 活不活的不知道啊，反正小时候经常组织我们一块儿去种树嘛。我们男生负责刨坑，女生负责浇水。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么干的。 对啊，就他每年都是在那一片植，每次我们去的都说，哎，这我们去年种的怎么都没长起来啊。 关键是大学的时候也是男生刨坑女生浇水，但是我们班就两个男生。累死了， 多幸福啊，是不是？哎呀，好，今天呢咱们还是要为大家解决问题啊。每周一的时候呢，我们都请来两位专家一块儿呢来跟大家聊一聊您现在要买的或者要卖的或者要装修的房子。如果呢您想有什么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或者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的话，两种方式。一种呢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2点钟到3点钟这一个小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可以发过来，问题户型都发到这儿没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您在其他时间24小时都可以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邮箱住在全拼啊，住在的全拼876@163.com 发送到这个邮箱，我们集中会在周一的时候为您解答。当然呢，如果比如说上周的时候是吧，周一我们节目快结束了，有一位朋友问了问题了，那我们周三呢也有一位非常优秀的设计师，让他也给你出出主意。上周三的时候好像那个燕红给人家出了主意了，人家觉得特满意，后来又问了说隐形门窗是什么呀，隐形纱窗是什么呀，还有等等我那电灯泡要用多少瓦的呀。这周三的时候我们继续让燕红再给他解答一下，好吧，还有一些细节性的问题。今天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了，周一的固定嘉宾。首先有请的是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杨永刚，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的专家谭伟嘉，谭博士，欢迎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嘉。 今天呢，咱们还是要跟大家解决问题啊。首先，我们要解决的这个，好房子啊 ，loft。 对，能不能先让刚子说一下什么叫 loft？ 咱们可不能简单的认为啊 ，loft 就是个小别墅。小跃层可能不仅仅是这些吧。 对，这样说的话其实并不很全面也不很完善。其实 loft 是应该算是一个取巧的这样一个建筑形式。像建筑开发商在做的时候呢，要批一些商住的房子，现在所有的 loft 其实都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是商住房子，可能会更多一些。然后当然了，它里边可能会跟大家伙说一些，我们可能会有民水民电，就是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降低它的使用成本。然后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像天然气入户 啊等等，这样的话更接近于咱们的普通的商品住宅，但是它的这个是这个年限基本上就是以50年或者是40年居多。 嗯， 所以像这种房子，而这种房子呢，基本上还有一个很大的卖点，就是它看似赠送面积会很多，比如说像买一层赠一层，这样就我们会觉得哎好像花了一半的价钱买了一层，这样的话也还挺好的。但其实这一类房子呢，其实更多的是受一些比如说像青年人士然后呢或者是有一些有注册需求的这样一些小型公司，可能会对这些方面会有它的青睐。毕竟这些房子也有它的一些不足，我们一会儿呢会将这些不足的话和它的优点缺点我们一个一个都会仔细聊一聊。 好啊，这是说永刚分析了一下现在这些 loft 的啊，确实现在大多数一说 loft 的基本上就是50年的商住的。 对， 而且呢现在新的政策也就是公司才能买，您个人呢还买不了，是吧？但是在之前的时候，包括有很多二手房，它也有一部分的 loft 的是可以就是70年的住宅的。 哦， 哎，也有， 但是少。 北京有不少小区， 是吧？ 哎，有不少小区也是这样的，但是那都是之前了。现在您再去看的话，好像少多了。 哦， 而且为什么现在有一些这个开发商出的是 loft 的居多呢？我这次过年回家的时候也看了一个，哎，我们当地的一个也是 loft 的，但是人家也是70年的，不知道怎么批来的，反正是70年的。很多年轻人喜欢， 嗯， 为什么呢？就像永刚说的，买一层送一层嘛。 对，就是想象空间很大。 对，其实人家说了，说，哎呦，您花50平的钱，其实您得到了100多平，而且你一进去的视觉效果特好，一进去之后，哇，哗，一个大玻璃， 嗯， 是吧？整个特通透，你就感觉，哎呦，这哪是50平的房子呀？这明明就是个小别墅嘛。 嗯， 就感觉我提前已经拥有了那种别墅的居住的质感。 嗯， 所以现在好多年轻的孩子们特别喜欢这种，因为一带楼梯，人家就想我上2楼住去，哎呦，觉得高大上，房子得多大呀，是吧？恰巧今天有一位朋友也是给我们发来问题，他想买的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 loft 的啊？ 算， 也算是 loft 的。 或者说，如果他要是顶层的话，算是顶层复式吧？ 哎，不是顶层。 这个不是顶 层 啊， 不是顶层， 因为他说2层是带斜顶的嘛。 嗯， 我以为就是算顶层小复式。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数字1，就能看见这位朋友发来的他的户型的图片啊。一个呢是户型图，还有一个呢是一个实地的需要解决的这个地方的一个现场的图片。这是老司机的问题，他说哥几个帮忙给看看这套房子啊。我觉得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一进门就是1楼的那客厅吧有点小，楼梯占的地儿有点多，这能改吗？另外还有就是楼上的那个斜顶占的空间也挺大的，这个能通过装修解决一下问题吗？我们也看了一下这照片，确实那鞋顶 嗯 是占的面积挺大的， 是，而且窗户偏小，而且它在鞋顶底下应该是放了一个沙发床吧。 哎， 嗯 嗯， 来永刚先来说说。 行，其实针对于 loft 呀，我们在去做的时候首先第一想到的任何一个 loft 好像面积都不大。 嗯 啊，如果能够采光好一点的话，那这 loft 其实还不错。 对， 而且呢 ，loft 其实很多时候，它和你想象中不一样，里边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如果是商用的话，它有可能会有一个很粗很粗的消防的管子。 嗯， 这个可能是动不了的。啊，有一些当然会有一些没有的，这我们要自己看情况来定。 嗯， 而且呢，因为它挑高比较高，所以说就一定会在某些地方出现一些大的梁。那么这些梁呢极有可能会影响上部分的一个空间。就像我们这是它的一个不足啊，而后来的时候呢我们有些时候还会去想小房子或者空间不大的时候里边会有很多的这种需求，那么这种需求我们应该怎样去进行分配。 嗯， 如果说人员结构不是那么复杂的情况下，一般我们会以两种形式去出现。下半部分呢就是公共区域，你比如说像我们的客厅、餐厅、茶室、卫生间、厨房等等这种形式来出现。 嗯， 真正来居住的话，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往上边走。 嗯， 对，这样的话尺寸可能会更好一点。然后我们从现在这个图上来去看呀，好像跟我们的想法还不太一样，是增加了两个卧室。像这个房子看起来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厅会比较小，但是我觉得厅好像比 卧室面积还要小，而且呢你像北侧来说的话可能会有一部分阳台，南侧来说的话呢是要经过一个卧室经过一个阳台之后才会有一些光线，那么这里边的光线可能是会受很大的一个影响。 嗯， 所以说我们在给您提建议的时候呢，就是先要看一看这个房子里边的使用情况和居住情况。 嗯， 根据您自己家里边的使用情况的不同，我们来决定这个房子应该怎样去改。所以说如果像我刚才提的那种建议的情况下，底下作为公共的活动空间，楼上作为居住空间的情况下，那么其实就有可能了，就是把我们这个比如说真的把我们的卧室给它变成客厅的一部分，或者就变成为客厅，这些其实都是有可能的啊，给它变成一个那个一个大的客厅，或者说是我们现在客厅餐厅的位置我们给它变成一个卧室，然后加通道的这样一种形式，我们把这个进门之后的客厅往里引，引到里边去之后两个卧室的面积变成一个总的客厅，我觉得这样其实也还挺好的。当然所有一切其实还要看我们家里边的人员结构情况，如果我们来建议的话，我就觉得这种形式在人口要求不是那么多或者是居室要求不是那么多的情况下是可以选择的。 其实看它的就是整个面积啊不算小。现在因为有很多 loft 的呀，有30多平的，20多平的， 对， 加上上面的面积可能总共可能有个60-70-40-50，也就这个样子了。你看它的光底下这个面积可能就能有个60-70，再加上上边的整个下来也有个小100了。目前来看的话，他觉得客厅的面积小，其实你要得了那么多卧室吗？当然啊，得看您具体的需求。你比如说我家人口多，就得要那么多卧室。那现在这样的卧室可能是比较适合您的。但如果您要没有那么多卧室的需求的话，要我装啊，我就直接把一层全打通，全都当客厅。 嚯！ 因为就目前这个图来看啊，当然我觉得可能不太准确，因为这个图可能是这个房产机构他们二次画的图。目前来看的话，中间的所有的墙都是可以打的， 是， 对不对？ 机构就是这样， 所以我还不如就把它全打掉。一楼呢，我就 开间了， 纯客厅，这多大！这个吃饭的地儿也有了，看书的地儿也有了，招待朋友的地儿也有了，所有私密的我全放楼上，楼上它不是也规划了所谓的一个客厅吗？我在楼上再做个文章，弄成两个卧室，不也挺舒服的吗？ 对，对。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是说家里边有老人的情况下， 上楼不方便， 基本上上楼不是很方便，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两代人能够分开住，家里边的这种关系会更和睦。 对， 这个楼上愿什么睡什么睡，楼下的话早睡早起做饭，对，这我觉得是一种情况。所以说楼下如果是像这么大面积留出来一个卧室，也是有可能能够留得出来。但是上边来说，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增加出来，比如说像一个客厅，或者一个储藏间，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留出来，可把客厅给它变成一个卧室。然后另外一个做成一个开放式书房，我觉得也是一种方式， 也挺好，就如果它真的是一个 loft 的话，反正就我了解 loft 可能也有几个问题啊。比如说第一呢，它有一点楼中楼的意思，但是楼中楼的意思呢基本上都是买50平送50平，所以这个房子的进深和面宽都相对小，就觉得有点窄，有点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买50送50的话，基本上它都是你在买的时候直接挑高都是在5米，不可能再高了。你说再高了赔了， 通常情况下可能都到不了5米。 你看都到5米，然后从5米你去截，截的时候你自己要求你一层是2米几，二层剩下的就都是 二层稍低了点是吧？ 对，大概是这个，所以这个也是它的一个缺点。然后再其次，楼中楼呢，它因为面宽比较窄，所以它有楼梯，有楼梯就占了你的公用面积，它比较大。而那楼梯呢，你又不可能去除掉，所以这些都是问题。 而王老师刚才提了一下说，包括有些卖楼的时候的销售人员都会告诉你，我们的层高5米或者4米8，你一定要听清楚是层高，这个层高可不是室内的净高。 对， 有些时候层高到了2米7、2米8的时候，室内净高可能也就只有个2米2、2米3，或者4米2、4米3，或者是4米1这种情况下，所以说它会缩小很多的这种尺寸。那么我们现在见到了很多的这种 loft 的房子，它的整个的室内净高可能也就真的是4米多一点。那我们再去区分的时候其实就很难受了。你比如说我们 买现在的标准商品住宅，2.5米可能算矮房子。 嗯， 但有些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办？对吧？我们做不了了，做不了的情况下，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这种可能呢，就是，我们把隔一半儿。你比如说，我们不是把所有的完完全全一分为二。 哦，明白明白。 对，我们把那个，比如说像客厅的位置，我们给它做一个挑高，然后有一个很高耸的一个客厅感觉。 你刚才说那意思就是你说的那种，你一上二楼可以俯瞰底下的客厅 啊， 因为它只坐一半嘛。 啊，这种好 是吧？ 就是爬着上床呗。 也不一定啊， 也不一定，因为我们在去做的时候，有些时候会采用这种高度的这种错层情况。 嗯， 比如说像我们进门的过道区域，我们可以让它稍微矮一点。那这个时候这儿矮了，楼上自然就高了。我们把楼上也作为一个走道的一个空间。 啊， 那么比如说再往边上一部分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像厨房或者卫生间或者是卧室的这样功能。 嗯， 我们把这些功能呢做得相对来高一点，而楼上自然就矮了。我们把这些位置就天然而然的形成了一个榻榻米或者是床这样一种形式，其实也是可以的。 嗯， 我们其实真正在做 loft 的时候，一定要将这种尺寸算好。 嗯， 对，就是我们先要弄清楚，第一层高是多少，第二呢，就是我们需要加隔层，这个隔层的总共厚度是需要多少的。 嗯， 我们把这事也算清楚，然后呢，再想一想我们这房子里边都居住着哪些人，然后都有哪些生活习惯，应该从里边做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文章在这里面。 嗯， 我们前期都考虑好。 嗯， 把这些考虑到位之后，我觉得可能就好放出来去做了。 嗯嗯嗯，好，这个我们刚刚回答的问题啊，是老司机发来的，他觉得这个想要一个 loft 的一个户型的图啊，这个户型他觉得还不错。 嗯， 但是呢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刚刚客厅有点小，咱们说你可以把客厅的空间往里边移，这样呢客厅就大了。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二层现在有斜顶，而且呢我刚刚我是只挑选了一张图啊，大家能看到只一张图，他的另一边也是一斜顶。 哦，如果是这样来说， 两边全是斜顶嘛，就等于一个梯形放在了二层这边。 明白了，如果要这样说的话，真的就可能像王老师说的是顶层， 顶层小复式嘛。 对，因为他如果要顶层的话，那这个位置有可能就是屋脊了。 对， 嗯， 这个怎么去处理一下？ 其实我们在去处理这种，他这个如果说是 loft 的，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是那个买一层送顶楼的这种阁楼的形式，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存在。 嗯， 我们一般在去做顶楼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特别的去考虑顶面上怎么去修饰，因为房子结构本身就在这儿。我们在去做的时候，其实就会就着现有结构给它加以处理的灵活一点。因为顶面阁楼其实做好了之后感觉也会很好。 是， 我们有些时候会用到，比如说像一些原始的一些材料，原始的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原始的木头啊。桑拿木啊，桑拿板啊，然后包括像一些那个就是原木类的东西，我们在这里面来实现。其实我们有些时候去看一些电视剧的时候，好像是哪个电视剧来，是一个关于创业方面的事情。那个我实在想不起来，很年轻的一对小夫妻 奋斗， 好像是里面其实就有一个斜屋顶，然后在 床。哦， 是蜗居还是蜗 居？蜗居，蜗居， 不知道是哪一个，反正就是那些很年轻的这些啊。然后呢，就是有这个斜屋顶，在床下放的时候，然后顶面上再放上一些灯，其实感觉会特别好。 嗯， 只要是我们在去考虑的时候，别把那些人碍事儿，就是碍事儿的地方给他注意一下，别有一些会磕头碰头的这种形式，其实还好。 嗯， 而且另外呢，如果要是有小朋友的情况下，其实顶面的可能性会变得更多。 哦， 您比如说像我们前一段时间也是做了一个顶楼，它也会涉及到斜面的问题，斜面就是矮，那么谁在里面的感觉都会不舒服。 嗯， 那么我们既然已经矮了，那我们就干脆给小朋友做一个更矮一点的空间，就是类似于居家帐篷。我们就将这个小空间里边给做成一个小小的小帐篷，那么孩子在这帐篷里边其实就灵活多变了，就会很好玩了，就已经忽略了顶面上的这种斜面的形式和这种不规则的形式，只要是我们能够规避它有可能会碰头的这种形式就还好了。 嗯嗯， 而我们真正要给大家提醒的这个顶楼上经常存在的问题，就是它有可能夏天的时候会将太阳光会把楼板晒透， 特别热， 冬天的时候呢可能会冻得特别冷，所以说我会建议您从里边的时候重新加上一遍保温。 嗯， 特别的管用。 嗯 啊，而且的话呢，那个尽量还是以这种开阔的空间为主。 对 对，千万别把某一个空间做得特别特别小。 嗯， 这样的话呢封闭起来之后也会觉得小，也会觉得堵，不建议。所以说第一开阔，第二的话呢就是看一看居住人群，无论怎样别做得太规矩，因为房子结构就没有办法很规矩。 嗯， 我们只能做得活泼一点，就着现有的结构给它加以灵活多变。 嗯， 对，没错。而且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哎，今天呢周一啊，照例呢我们是来解决一下大家的发来的一些问题。刚刚呢咱们解决第一个问题呢是老司机的问题，发了一个这个 loft， 所以今天咱们围绕这 loft 说的也稍微的多了一点啊。如果大家想看看老司机他们家这户型啊，对对，未来的家的户型啊，大家可以发送数字一到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到这个平台啊，每周周一到周五直播的时候，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一个小时，您发过来，或者呢发到我们的邮箱，住在全拼，住在的全拼876@163.com。刚刚让这个刚子说了说这个户型怎么改啊，其实 loft 我觉得整改的空间还是挺大的。尤其是如果您改得特别好的话，进去是一大风景， 嗯， 是吧？尤其是有那大玻璃的，我是贼拉喜欢这种的啊，就是看着特通透、特敞亮的，我觉得舒服啊。但是呢，咱也问问谭博士，从这个空间心理学上来分析 ，loft 您建议大家去购买或者居住吗 ？loft 首先从空间心理学角度，首先从审美角度，它确实整体楼高，它不如正规的房子。 那肯定。 而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房子假如低于2.4米，对人是会有稍微的压抑感的。 对。 而到了2.3米甚至2.28米左右，开始整体的压抑感就犹如在地下室那种感觉就非常明显了。 嗯。 所以刚才主持人跟刚子在聊说，咱们大部分 loft 可能5米左右，甚至没有5米。如果从我的数据分析来说，我大部分遇见的房子隔完楼板大概会剩4.75米左右的居多，4.7米到4.75米。如果是这样，我倒建议如果朋友是想自己隔啊，一层我建议至少在2.4米左右，余下的空间给二层。首先这样就不会造成有太大的压抑感， 就是一进去别那么压抑。 对，因为从空间心理学角度来说，咱们必须保证这个楼高给咱们的舒适感， 嗯， 是必须要保证的。 嗯， 因为假如说把一层挑得非常的舒服，比如到2.55米， 嗯， 二层只剩个2.23米，也以为没关系就睡个觉什么之类的，其实对睡眠质量或是包括整个心情的畅快程度也是会有很大影响。 哎，不是说卧室尽量别太高吗？就是越压着越好， 不要 这样有安全感， 不要低于2.4米或2.35米，它有一个心理学最大的承受高度。 嗯，好。 而这个老司机这个户型，刚才我也觉得，如果从我的角度，我倒觉得说一层的这个卧室 A 是完全可以打掉的。 嗯， 首先它的空间就会变大，其次它在这个地方，在刚入门的地方放的这个餐桌，在这一块的设计，我倒反倒觉得可以把整块的空间变成餐厅的空间，而进门这个地方可以做成一组玄关，甚至比如说放上一个大的鱼缸，这样就非常有别墅，非常高大上的感觉。 对对对。 嗯， 二层的整个客厅 A 嘛，完全就可以当成是房间在使用，因为从空间心理学角度， 客厅必须是要在明亮，甚至客厅呢也代表了一种财运的象征。 嗯， 客厅尽量是要明亮一些，宽敞一些，所以尽量还是在楼下，会显得公共区域整个宽敞，加上明亮，加上通透， 嗯， 外加有一些鱼缸，甚至一些装饰画之类的，感觉会好很多。 嗯， 而刚才我从这个二层这个照片看啊，好像那个老司机之前的这个户主的床还放在这个 鞋 的 鞋底下， 鞋底底下还有横梁压着， 嗯， 这个是有点不好的。 哦， 对，正常咱们人在睡眠的时候，属于磁场偏弱的时候， 嗯。 听众朋友也可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注意一下，看看观察一下自己是不是有睡在类似于这种横梁底下，尤其是床头或是床的中间部分，是非常不适合人睡在这个横梁底下的， 就感觉被压着， 对，被压住。 哦，那万一要有 换位置， 哦，换床的位置， 对， 那确实倒腾不开了，上面就是有根梁，怎么办呢？ 如果是正常的不是 loft 的情况下，咱们 爬山虎， 嗯，睡觉戴帽子， 盖三条被子。 哎，真的真的，如果倒腾不开怎么办啊？ 倒腾不开的情况下，一般正常如果能够采用吊顶，或是说采取分层式的格局，也能把这个横梁给化解。 哦，那就是这就是刚子的领域了。就让刚子通过什么灯光的一些设计啊，把这个梁的这种视觉感给它消掉， 对， 就可以了， 是 吧？哦，好吧，啊，看来这个 loft 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不错的。 好，好，好，这个接下来咱们来解决一下第二位朋友的问题。你刚刚说到了鱼缸了，第二位朋友还真的是问到了鱼缸的问题啊。他发来的户型呢，反正我大眼看了一下啊，觉得还挺舒服的。挺棒的一个户型， 嗯， 大家可以回复数字2到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能看见这个是老莫的问题。他说呢，请专家看看这套房子的户型怎么样。我觉得他是心里很有底气的，他觉得这户型肯定不错啊。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特别喜欢养鱼，也请专家给我的鱼缸设计一个地儿吧，摆在哪儿合适呢？谭博士先来。先说户型， 这张户型图是不是看着跟实物的图片好像是相反的户型吧？ 哎，是照，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子。 就是后边这个实际的图啊，它是站在阳台的位置往里边拍， 对， 往里看， 对对对。 正常情况下，从这个房子来说，咱们先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进门可能会看到卫生间门。 嗯， 我个人建议可以在客厅适当的加一个小玄关。 嗯， 不用，就在过道那个位置，比如说，但是我瞎说的，刚子，比如在那儿可以弄一隐形门， 嗯， 推拉门， 嗯， 可能会好一点， 嗯，加个帘儿呗， 哎，对对，加一帘儿也行。 真凑合事儿啊。哎，做成隐形门特别好。 嗯， 我们家就是隐形门。 嗯， 我们家一推开门， 上传一下家里的图片让观 众。可以可以，没问题，特漂亮。好多人去我们家都找厕所， 嗯， 找不着，真的。就是整个我买了一个那个画的壁纸。 嗯， 当然这个您也得看啊。您如果那个区域面积太大的话，建议您买壁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它的分辨率。如果分辨率特别小或者怎样的话，您看着那画挺漂亮，啪往上一啪，那分辨率特大吧，就显得那花特假，知道吗？所以这个分辨率是一个问题。然后您把那壁纸啪往上一弄，做一个那个隐形的推的那个门，就整个一进去是一幅画啊，根本看不出来那是卫生间。好，先卫生间的问题先不说，接着说，谭博士。 鱼缸正常情况下是有几个地方是非常适合摆鱼缸的， 嗯， 比如进门的玄关的地方， 嗯， 比如坐下来之后沙发墙的左前方两个位置，沙发墙的左前方 ， 对，没错，也就是可以理解成电视墙的左右两侧，但是必须与沙发咱们坐下来的方位的左手方。因为在古建筑学里面，特别是故宫讲究左朝右暮，左为仁义，右为中和。 嗯， 仁义的位置它应该是相对于要高一些，也可以理解成青龙白虎，天上的28星宿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在客厅如果要放鱼缸的情况下，一般是在咱们坐方的左前方是为合适。还有需要注意的就是房间里最好不建议摆放鱼缸，因为可能会影响睡眠。 是所谓卧室吗？房间里？ 对，房间里，卧室里，就咱们睡觉的房间，书房是可以摆。 但卧室里是不太建议摆放鱼缸的。所以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看看，他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我个人建议放在客厅。 那你建议养什么鱼？现在最流行养的，比如说那种红的，一片红， 鹦鹉跑来跑去的 啊，就一片那种红的那个叫什么鱼？就是很多的饭馆啊什么的，人都会 红鲤鱼， 特红 发财鱼， 锦鲤，发财鱼，对，锦鲤、发财鱼，还有罗汉鱼， 另外那种就是那个金龙， 在那走那个， 对对对。如果养鱼的话，喜欢热带鱼的朋友倒是可以养类似于鹦鹉这样的喜庆一些的鱼。如果说想图简单省事儿好养，我觉得锦鲤跟金鱼是可以的。 鲸鱼啊， 金鱼。 哎，条数是没有限制的吧？ 条数一般怎么？ 单数、双数啊什么？ 九里富贵嘛。如果说小鱼缸的话，九条鱼为最吉祥。 好的，好的。 哎，刚你说了一进门的时候有可能能看到卫生间啊，这个咱一方面咱可以做这个隐形门，另外一方面你刚不是说这边缺一玄关，我能拿那个鱼缸做玄关吗？ 可以。 那怎么做呢？那不挡道吗？ 如果切的鱼缸放在这去玄关的话，一定要切一面玄关墙，然后在鱼缸做成半体式的鱼缸，下方咱们可以当成鞋柜，因为这个地方发现没有，没有放鞋柜的地方，或是简单储物柜的地方。切一面小青体墙出来， 他那意思就是 因为它的延伸感是够 的，这面墙这儿， 对， 他打一个隔断，相当于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做法， 这就微微挡上。 但这套房子我更建议直接放在电视这个位置。 然后卫生间做隐形门就可以了。 对， 好，这是鱼缸的正确的摆放位置。那一般，比如说像卧室，尽量不要摆鱼缸。 尽量不要摆鱼缸。 还有哪些地方尽量也不要摆呢？或者从方位上来讲， 厨房是绝对不能的摆鱼，不绝对不能摆鱼缸。 那 就手就 脏 了。 餐馆都不那么摆，我告诉你，真的，人家都怕热。 哎，我还真见过厨房摆鱼缸的，他就为了好看，悬挂在墙面上那种，正好在厨房的冰箱上方 的，对那些鱼得是多大的震慑呀！ 我觉得有鱼都要吃油烟了， 不听话就吃了你。 书房建议摆吗？ 书房是可以摆的， 也可以是吧？ 因为书房是咱们在凝心静气学习的地方，有那么条鱼在那游来游去，还是有点生气的。 好啊，这是鱼缸的位置，建议您就摆在啊，就是等于是您的电视墙的左边。是这意思不？ 不，左右侧都成，但是呢， 以坐下来的 左 前方为主， 坐下来的左前方啊， 对， 您就摆那儿就可以了。 或是进门的右前方，这也是一个位置。但首选一定是要坐主人坐下来的左前方。 明白。 就甭管你坐哪儿，只要是坐下来的左前方， 不分东南西北，坐下来的左前方， 坐下来往左一看就是鱼缸。 对，没错， 左青龙 不是这样，我 右边养只猫， 这事跟我们思维有关系。就是很多人啊，就是左撇子和右撇子，正常人右手用的多的时候，他其实往右看他会有点脖子，就是点劲儿，往左看呢其实会更顺手，往左一看的时候，哎，都是活物，这个心情就好。我觉得 好， 来让刚子说说这个户型。 这个 怎么可以帮他收拾一下？ 行，这个户型啊，其实挺好， 挺好啊， 对，挺好。但是呢，这个里边其实那个细分的时候会有一些可以调整的地儿。那个玄关呢，确实我真的是觉得可以拿鱼缸往那一挡，没问题。而那个刚才谭博士说了，那个能不能够放在这个厨房的这堵墙的左边这一块？我其实后来想了一下啊，这个厨房整个长度有点长，你想5.6米。5.7米，然后再加上一个阳台尺寸，其实很长嘞。 细长。 对，要这么细长的这个厨房，其实用起来不舒服。 往里收点儿、啊。 哎，对，真的像刚才提到的，门口怎么还没有个鞋柜呀、啊？没有什么什么，可能都缺功能。那我们要再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将厨房门给调一下，调到客厅这边来，然后我们将整个厨房的这整面，就是整个的宽度，这个大概有多少1.7米的宽度，全都做成进门之后的一个鞋柜啊等等，这不都还好了？对吧？然后我们因为现在 客厅的电视墙跟这个沙发墙的长度是一样的。 是的。 那么这个一样的时候，其实就会给人一种局促的感觉，或者说是不活泼的感觉。嗯、我们相对来说，这儿加个门，这个客厅的这个沙发墙长一点，然后这个电视墙稍微短一点，这样的话其实也有一个主次和这样一个对比关系，我觉得也好。 嗯。 然后呢，这个门从这边改过来之后，再给增加出来一个餐厅的功能，我觉得这样其实就挺能够满足的了。 嗯、 对， 在我们再把这个客厅的这个功能往阳台靠一靠，对吧？ 嗯、 然后给多见点阳光。然后呢，我们的餐厅的地儿稍微大一点，然后进门的通道也宽敞一点，是我觉得挺好的事儿、 嗯， 就把这些问题全解决了。 嗯， 像里边别的应该问题就不大了，卫生间该怎么做怎么做，厨房、卫生间、卧室，我觉得都还行，没什么大问题。 嗯， 挺好的。 嗯嗯，它这个整个呀，就刚才说的那个厨房有点长， 嗯、 这确实将近六米了。 对 吧？你看五米八多嘛，将近六米的一个长度，确实有点长。而且说句实话，这房子最好的就是客厅和厨房， 嗯、 稍微欠缺点的就是那卧室呢。卧室 A 啊，要能跟这客厅的这边一样长就好了。现在稍微客厅显得不是卧室显得稍微小了一点。 没办法。 对。没办法，价格在这摆着。 美中不足，这美中不足的事情，我们就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做的，别显得那么小，对吧？ 嗯、 里边别太凌乱，拘谨点，使用功能齐全一点也行。我们现在是说能调的这些位置，我觉得刚才这几位置都能调， 嗯、 调了之后对这个整个房子使用一定会好很多。 好，嗯，这个户型没什么问题啊。回来咱们接着再说一说这个养鱼的问题啊。说完养鱼，其实有很多朋友啊，不光在家里边摆鱼缸。还会摆一些增加空气湿度的那些类似于像长流水什么的，就那种，应该像博士和刚子你们都应该知道，就是 水井， 哎， 水井 啊，对、 嗯、 那种呢，不仅你能听见所谓他们都说能听见自然的声音，跟小溪水一样哗啦哗啦哗啦的，而且呢有人水嘛，对吧、 嗯、 不是财嘛、 嗯、 你摆在那儿哗财源滚滚来、 嗯、 是吧，这个谭博士是有这么个说法、 有这个说法， 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么摆吗？还是哟，我一算，哎呀，命里不缺水，就不要摆这个了。你可以适当的说说啊。 嗯嗯。 正常情况下，人嘛，如果从五行角度上来说的话， 嗯、 它分金木水火土、 嗯。 如果五行水特别旺的，我不太建议继续摆流水。 哦。 嗯，这是一方面，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就觉得屋子里边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小环境，我们屋子里边要有一个什么呢，小的小温度表和湿度表， 嗯， 大家里边经常放那个空气的质量，我们可以通过净化器来去处理， 嗯， 那么湿度有些时候就是养一些植物，养一些水系，有一些水井，这些可以调节屋子里边室内温度湿度，尤其像我们北方啊，有些时候都会比较干，加这么一个我就觉得哎，这个心情也好了，皮肤也好了， 没错， 最起码嗓子有些时候不会出问题。 没错没错， 是这样。 就是你一进家里边，不光是下水道的水声了，还真的是能够听见那种哈、啊、小溪潺潺的那种感觉，非常好。 您说这个水井啊，咱们现在我补充一点，如果从 可能没时间补充了，下次再说吧， 下次再说吧， 好吧，下次咱们再说说这个，还有可以说说画什么的、啊。 好的好的。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和我们的分享，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非常精彩的开心茶馆，咱们明天的2点钟再见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儿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